是天，等一等到夜不眠，夏日炎炎。 yesterday once more. 到那

场相遇都在笑语里，淡淡一笑，我俩开始见你了又无意，到如今我还觉得

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。

岁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由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伤悲，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，懂真情可贵。 其实本来就没错，只是没一次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救，所以你就安心待在我的身边。

梦中的蝴蝶它在飞，美丽身影人人追，花前月下不停地飞，让谁都陶醉。我想那一只蝶在飞，飞到南来飞到北，迷遥花香在身上，等待佳人归。九月的金色美呀美，梦中的蝶影在何处飞，天地的花儿开得艳，原来你在从